这是 David Barnes 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，英国伦敦2006年8月，唐诗三百首卷二第47首诗，古意李琦。男儿事长征，少小忧烟客，赌圣马蹄下，由来清七尺。杀人莫敢前，须如未毛折。黄云龙底白雪飞，未得报恩不能归。辽东小妇年15，惯弹琵琶解歌舞，今为羌笛出塞声，使我三军泪如雨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共中所有的。